弟兄姐妹平安，请你翻开《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在新约圣经109页，由我来读上帝的话语。请聆听上帝的话语。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上帝的国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儿子，他呼召我们来到他面前，大人小孩，特别是像小孩子那样子的人，就求你帮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听到他的话语，帮助我们都能够像小孩子一样，以至于能够进他的国度。是奉他的名祷告，阿们。路加用了三节经文记录有人带婴孩来见耶稣的事，马太也用了三节经文，马可则用了四节经文。经文都非常的短，但是经文描述的事应该相当的重要，因为马太、马可、路加都收录这件事在他们的福音书里面。然而你想，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当时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有极多的人与耶稣同行，有许多的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而且人们不仅要听他讲道，还指望耶稣医治他们的病。又有文士和法利赛人极力催逼耶稣，引诱他多说话，私下窥听，要拿耶稣的话柄。换句话说，在上耶路撒冷的途中，耶稣他面对许多的人，处理许多的事，他的事工非常的繁忙，他心中必然挂念许多的事，包括即将要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这个时候有人带着他们的婴孩来见耶稣，有什么大不了的？值得一提吗？圣灵感动路加、马太、马可记录这事，我们那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主耶稣也没有把这件事看为小事，他没有小看人们带到他面前的儿女。毕竟拿撒勒人耶稣他自己也是一个儿子，是上帝的儿子，是人的儿子，但是耶稣他自己没有生小孩子。有趣的是，早在耶稣出生700多年前，就有先知以赛亚称他为永在的父，永在的父。先知预言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子赐给我们，政权并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为我们而生的婴孩，他自己在意我们的婴孩。三位福音书的作者，只有路加使用婴孩这个希腊字，这个字特别是指最小甚至是还未出生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当然无法自己来见耶稣，需要被带到耶稣面前。耶稣说，就是让这样子的小孩到我这里来。Oliver， 我们现在是在看路加福音，如果你有那个圣经可以把它打开到路加福音，或有人可以帮他。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福音书的作者往往你注意只给我们最少的细节，我想他们当时没有列表机，墨水也不便宜，他们的草纸也得来不易，而且幸好他们不是俄国人。福音书不是战争与和平，所以福音书的作者文字很少，就给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就是神学家所谓的神圣的想象力 Sanctified Imagination。 这不是世俗的想象力。你不要想那个身高180，留个大胡子，长得很帅，肩膀上披着一只羊，大腿上坐着小孩子的耶稣。这是在圣灵的感动，在上帝的话语、圣道的规范之下的想象力，像清教徒他们默想上帝话语用的想象力。所以弟兄姐妹，使用成圣的想象力，想象那天你也在场。也许你不过是路人甲，或者你也带着你的婴孩去见耶稣，或者你就是人群中的小孩子，也许你是耶稣的门徒。如果你是耶稣，你也像耶稣那样在意人群中的婴孩。路加写，有人甚至连婴孩也带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这是何修本的翻译。这意思就是要耶稣祝福他们，像当时的犹太人的老师拉比们祝福犹太人的孩子或婴孩。马太说，他们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这其实有一点奇怪，因为这些人们要拿撒勒人耶稣不过是一个来自加利利的木匠的儿子祝福他们的儿女，而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说，他说向来都是分位大的给分位小的祝福。我想那天带着婴孩来见耶稣，要耶稣为他们按手祷告的人，其实也就是信耶稣的父母们，他们认得出耶稣不仅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或许他们听得出耶稣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自己的文士。其实这就形容信耶稣的人要耶稣祝福他们的儿女。然而耶稣的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也许门徒们有正当的理由，如果你那天在场，你在众人之中，你专心听耶稣讲道，讲得非常的精彩，甚至听他讲法利赛人和税吏的那个比喻，你很有得着，你心中非常的阿们，你正要开口唱回应诗歌，或许这时候你也会有点反感，居然有人带小孩子到讲台前面去还插队，或许你也早就不耐烦了，不能控制一下你的小孩子吗？干嘛带小孩子来占位置？他们不是应该要去上主日学吗？把他们带出去或带到地下室 B1 的游戏间不好吗？或许你这时候也会非常感激耶稣的门徒，终于有人站出来维持秩序。我个人我会非常感激门徒，因为不应该总是牧师扮黑脸在讲台上骂人。门徒那天的表现确实在教会历史上评价不高，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太快的责备那些责备人的门徒。你若在现场，你怎么看门徒？我想非常可能取决于当时你自己是否有孩子，你是否也要带你的孩子到前面去见耶稣，你是否认为最小的婴孩也有权利去耶稣他那里。或许当天在场的小孩平时都在心服受训练，聚会的时候都能够保持安静，也许问题不是他们太吵，而是门徒们以为婴孩不值得他们主耶稣的时间和精力，毕竟婴孩听不懂耶稣的讲道，也不能够跟随耶稣上耶路撒冷，更无法像门徒他们能够受命去行神迹奇事、医病赶鬼、传福音，所以小孩子、婴孩不应该打扰耶稣。你注意门徒们的逻辑其实与大多数现在基督徒，也许你我的逻辑相去不远。孩子们听不懂道，他们也没有办法服侍，他们就不应该浪费耶稣的时间，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应该浪费你我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给他们自己的空间，只要他们不占我们的空间和时间，送他们去自己的主日学，我们就可以尽情的敬拜，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来到耶稣面前。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应该以基督的心为心，想象如果你是耶稣，你要小孩子来到你面前，还是你要小孩子去不能打扰你的地方？你看见人群中最小的婴孩，还是你眼不见为净？路加写，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马可他则多一个细节，他写耶稣看见就很生气，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耶稣发脾气。幸好主耶稣不像我这样子发脾气，我会对我们的小孩子失去耐心，直接对他们喊话。耶稣则对他的门徒生气，因为他们不让小孩子到他那里去。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总是有正当的理由发脾气，门徒们确实应该做得更好，他们应该有更好的神学，因为耶稣之前已经看得出来他们的心中议论什么谁为大。耶稣就领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为大。只有那天正在为耶稣做大事的门徒，应该接待人群中最小的，最小的婴孩。主耶稣他自己总是身体力行他自己教导的事，他之所以伟大，不正是他总是接待那最小的吗？而有什么事比接待最小的还重要？接待最小的就是接待什么？我最大的，上帝的儿子。况且上帝的儿子他自己岂不就是为了这事来到世上，接待最小的。主耶稣那天责备他的门徒，也许他今天也在责备我们，至少在提醒我们，我们没有带儿女到他面前。很多人传道人会拍会众的马屁，说这人那人很爱主，每个人都很爱主，都是很爱主的弟兄姐妹。而我，你知道我不拍你们马屁，我不说你们很爱主，但是我很确定在座的父母都没有一位不爱自己的儿女。但是或许我们都不够爱自己的儿女，我的意思是我们都尽力给儿女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都尽力给我们的孩子成功所需的最好的机会，我们都给他们最大的自我成长空间。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是否真的在乎他们得着最好的事，也是最终唯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独一的上帝，并且他所差遣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我们可否让我们的孩子到耶稣那里去？耶稣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言下之意，有人不让孩子到他那里去，有人阻止孩子来到他面前，愿有人不是我们。弟兄姐妹，我自己没有孩子，但是我还是要说，我们对孩子有太多想法，我们太多对孩子的想法其实与世人对孩子的想法没有差别。我们也以为，哦，小孩子他们不懂事，他们听不懂，等他们长大了再自己做决定要不要信耶稣。我们也非常尊重我们的孩子，以为信仰是他们个人的事。而且也许我们都太不在意自己的属灵生命，我们不在意自己的属灵生命，就扼杀孩子们的属灵生命。父母不在意忠实的守主日，其实就剥夺孩子们敬拜他们主耶稣的恩典。 就阻止孩子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如果没有在孩子们面前活出基督徒的该有的样式，效法基督，他们在我们身上看不到主耶稣，就算我们热心带他们上教会，也没有带他们到主耶稣面前。难怪我们的孩子从小上教会，却从来不认识耶稣。我们自己在主耶稣的知识和恩典上没有长进，怎么教我们的孩子们认识耶稣？我们自己不使用恩典媒介，怎么教儿女领受恩典？我们努力参与教会事工，却在儿女面前论断教会，怎么可能教我们的儿女委身教会？我们要求孩子们参加家庭敬拜，但是他们只看到例行公事又来了，却看不见任何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儿女在我们的身上感受不到那救恩之乐，因为我们自己不愿意认罪悔改，也难叫我们的儿女悔改以至于得永生。弟兄姐妹，我们都不自觉的不让我们的小孩子到耶稣那里，先让我们承认这一点，再让我们立志不要做绊倒我们孩子的事。我们基督徒做父母的目标从来就是把孩子留在自己身边，把孩子留在自己身边往往就阻止他们去耶稣那边。基督徒的父母应该最明白，这孩子原来就不是我们的。我们父母的任务不是给他们一个充满可能的未来，而是将他们带到他们主耶稣身边。我们的儿女只有一个未来，没有其他的未来，就是属于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未来。对不起，我和小玉没有小孩，所以我不是以做父母的身份对你们说话。也许我真的没有资格对你们做父母的说话，我只能求你们。我只能求你们不要阻止你的孩子到主耶稣那里。乐乐他从小就与我们一同上教会，但毕竟他不是我们的孩子。他从小就在教会长大，在我们中间长大，但是他没有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家庭。我和小玉为他求的就是有一天他自己知道主耶稣爱他，知道主耶稣为他舍去自己，他如今活在世上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我们为自己求的就是不要成为阻碍乐乐到耶稣那里去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能做的不多，非常的少，我们能做的也做的不够好，但是我们至少要让我们的孩子去耶稣那里。你我的目标是要听到儿女他们自己说，是的，我知道耶稣爱我，是的，我知道他为我舍己，是的，我如今活在世上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听到他们的儿女这么说，我嫉妒你，你是世界上最有福的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上帝的国正是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什么是像小孩子这样的人？所有的注释书都会列出一大堆小孩子的特征，那我觉得那似乎并不是很有用。这至少不应该是说我们要返璞归真，我要像小孩子那样天真无邪。因为你们做父母的知道，你们的孩子不天真也不无邪。至少这个改革中的教会的父母知道，我们有原罪的教义 ，right？ 就连最可爱的小孩也是生在罪孽之中，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也许耶稣的意思是，像小孩子那样被人带入天国。因为小孩子自己他们没有能力上天国，确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努力进天国，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 走天路，天国里面只有被带入天国的人。像小孩子这样，或许也表示像小孩子没有什么可夸口的资源。进天国的人必须像孩子那样，不能够信任自己，也没有办法倚靠自己。这不是说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们，我们把儿女留在身边做妈宝，但是基督徒的父母鼓励孩子活出自我，还不如叫他们去死一死吧。 You know， 如果耶稣要求你要舍去自我，你干嘛要你的孩子活出自我？毕竟没有人凭着自我意识、自我形象、自我智慧、自我方式自以为意进上帝的国。像小孩子这样，也表示像我们的小孩子、我们的孩子那样爱，像我们的孩子那样被爱。你知道你的孩子，一个小孩子知道他自己被爱，他也会爱那爱他们的人。在爱这件事情上面，你很难骗一个小孩子。所以小玉对乐乐很凶，最凶，但是乐乐总是知道世界上最爱他的姑姑是谁。我们大人以为自己很懂得爱，其实我们时常比小孩子更好骗。我们很难相信上帝爱我，我们很难相信上帝爱我到一个程度，当我还是罪人的时候，上帝的儿子就为我死了。我们以为这怎么可能？一定不止这样。我一定要做一些什么事来证明上帝值得我蒙上帝所爱。但是我们就忘记，没有一个进天国的人是值得上帝所爱的人。以为自己值得上帝爱的人也进不了天国。进上帝国的人必须，耶稣说，像小孩子那样无条件接受上帝的爱，也要像小孩子那样爱他们的上帝。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要领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你注意这边用的字是不是进去上帝国，不是得着上帝的国，而是承受、领受 receive， 表示上帝的国、天国是赐给人的，不是人配得的，更不是人赚得的。小孩子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够领受，只能够承受，只能够伸手接。我们大人则以为自己什么都做得了，总是可以为自己做一些什么吧，就很难承受，很难承受恩典，很难承受上帝的爱，很难承受上帝的国。小孩子则别无选择，他们只能够相信那赐恩典给他们的上帝。大人有很多选择，当然可以选择动用自己的资源，使用自己的方法，我走我自己的路。大人宁愿相信自己，也不愿意相信上帝。So， 耶稣说，动比大人，像小孩子。我们其实都很熟悉这段经文，许多人也最爱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关于小孩子，但是这段经文真的是关于人到底要如何上天堂。之前有一个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他无法在上帝面前称义。之后有一个富有的官，年轻的官，他无法带着钱财承受永生。夹在他们中间的是婴孩，是小孩子，是像小孩子这样的人才进得了上帝的国。那你也知道，这是一段有争议的经文。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关于婴儿洗的争议。 Spurgeon 斯布珍最有名的讲道之一就是讲这段经文，名叫带小孩到基督面前，不是到施洗池前面。这段讲道非常有名，也引发当时很多的讨论，但是我不会说这是斯布珍最好的讲道，我觉得还蛮弱的。那我今天不多讲斯布珍，我只要说改革中的婴儿岂不单建立在这段经文之上。虽然西敏信仰告白引用这段经文，耶稣那天他确实没有给婴孩施洗，但这不表示这段经文无关于婴儿洗。加尔文写，他耶稣按手并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空洞记号，基督为孩子的祷告也没有浪费在空气之中。他为孩子们祈求什么呢？不就是为他们被接纳为上帝儿女吗？因此孩子们被圣灵更新，孩子们有得救的盼望。简而言之，耶稣拥抱孩子们，就印证他视这些孩子们为自己的羊群。如果孩子们有份于洗礼所代表的这一切属灵恩典，那么剥夺他们恩典的外在标记就不合理了。再一段好了。J.C. Ryle 莱尔主教说，幼儿的灵魂可领受恩典，他们生来有罪，因此他们如果没有恩典就不得救。无论从圣经或从我们的经验，我们不应该认为幼儿他们无法领受圣灵，或甚至幼儿他们就无法称义。为幼儿施洗看起来是符合圣经的主旨，也符合基督在这段经文对我们所表达的心意。幼儿的灵魂是可以得救的，无论他们的生命多么的短暂。这是指夭折的孩子们。如果基督接纳孩子们进入他在天上荣耀的教会，就是进入天国，那么又坚称基督不让他们加入他在地上的任性教会，就是不让他们受洗，这是永远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关于婴儿洗我就讲到这里。不论如何，这短短三节经文是关于主耶稣那天在上耶路撒冷的路途中停下来祝福婴孩。他那天已经距离耶路撒冷不远，我想十字架肯定在他心上，他在世上的时间不多了。再过不久，耶稣要再次的向门徒预告即将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那天对他的门徒们生气。门徒们或许体贴耶稣，他们不要小孩子来干扰他们的主耶稣，但是他们没有以基督的心为心。主耶稣他硬着面向走向耶路撒冷，他的心除了小孩子还能想到谁？还能有谁？看啊，我与耶和华给我的儿女。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会以为哦 how nice， 耶稣也想到我们的儿女，也想到小孩子，但是主耶稣心中只有小孩子，就是那最小、最不起眼、最无能、最无助、最边缘的儿女。上帝的儿子正在为着这些人，不是为了别人，只有为了这些人走去耶路撒冷上十字架，好叫这些人上天堂。天堂其实也只有这些人，就是上帝的儿女、婴儿、小孩子，像小孩子的人。耶稣爱这些人，为这些人舍己。孩子们，耶稣爱你们，他要你们到他那里去。 哦，你是这些人，你的孩子在这些人之中，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是你的儿女，就让我们有儿女的样式，像婴孩，像小孩子那样。那样相信你的儿子，依靠你的儿子，认识你的儿子，就毫无保留的爱你的儿子，也被你儿子毫无保留所爱。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上天堂的人所有的特质。为了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